花开满头，你挽着我的手上山坡，看不尽自然美景色，你还陪着我同看日落。夕阳渐渐西下，在翠绿的山间，红颜粉鬓里破影在下，日西沉，我们下山坡，露去去你扶我步步落，舞剑弄你轻拥我肩膊，轻烟弄我们依偎山边坐，紫色牵牛花一朵你为我采，美丽的花你替我头上戴，鲜花开满坡，青绿的山坡，山坡下我们并肩坐，情话说不尽，轻轻地握握，下山坡，露去去你扶我步步落，舞剑弄你轻拥我肩膊，轻烟弄我们依偎山边坐，紫色牵牛花一朵你为我采，美丽的花你替我头上戴，开满坡，青绿的山坡，山坡下我们并肩坐，情话